么样啊？ 所以今天话题是，你有没有被别人吓唬过，或者你有没有吓唬过别人？ 我们也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微博热议，在上面说小时候爸妈都是怎么吓唬你的？ 不是小时候，现在的爸妈还这么吓唬孩子吗？ 一样啊。 对呀，你再哭，警察来抓你了；你再不睡，外面有什么树人啊、小鬼啊什么就把你抓走了。 现在什么短视频平台上就专门有一些账号，就是帮忙一起来唬小孩的。你再不听话的话，阿军叔叔什么给你抓，全是 这 种，好多好多好多， 太恐怖了。 所以我们今天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可能你小时候被吓唬啊，可能你吓唬孩子。没有了，还有就是比如说就可能会 恶作剧 一下，然后成年人之间，对，我们可能就看的是更可笑，回望过去然后觉得很好笑的一面。 孩童之间、 啊、 曾经我善意的吓唬过你，或者被你吓唬过吗？ 现在没有那么容易被吓着了，反而觉得说有一点遗憾、是不是、挺怀念那会儿的感觉。 回头我吓吓你。 来，可不可以不勇敢，来自于范玮琪。 你有浓浓的鼻音，说一点也没事，反正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纪念贴心的日子，换分手两个字，你却严格只准自己哭一下子。看着你努力想微笑的样子，我的心像大雨将至那么潮湿。 是个双重否定，可不可以不勇敢？就是能不能勇敢一点？ 必须要勇敢， 是， 对，是这样的哈。我们小时候就可， 作为成年人以后呢，我就特别熟悉那种心态，就是你吓唬一下小孩就特别好玩，就他有时候会当真， 嗯， 然后你发现他每次都当真的时候，你还要问你一句，哎，你可不可以勇敢一点？ 你这个人， 哎，你能不能别那么轻易被唬住？ 都被你说了， 哎，就是全都是大人的脸， 都是你，对 对。然后这边我们看看各位的留言啊， 这边我看到小闪白说挺逗的，真的只有骗小孩才能骗过去。他说小时候在姥姥院子里看到一棵石榴树上结了一颗红色的大石榴，当时不知道什么，伸手刚要碰，舅舅说那是炸弹。后来听妈妈说，那个石榴后来被舅舅自己吃了。 哎，舅舅真是太贼了，是吧？ 对对对，哎，看到这边8216说了，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躲在暗处，突然跳出来吓对方一跳。这是最简单的， 这是太简单了， 最 easy。 还有没有点别的生活经历啊？ 就比如说好多的视频，短视频就是一开始放一个很活泼很欢快的什么音乐啊，然后画面突然转了一个就是什么鬼面具出来吓唬你， 这不就是各种恐怖片固有的套路吗？ 比较简单的套路， 小时候真的是特别容易被这些唬住，然后长大以后包括看一些恐怖电影的时候，你可能就很早有一个心理的预期，当所有的声音沉寂下来，它的一个固定制作套路，灯光转暗或者要有转角处的时候， 你可以把你 闭上了，对，拿手把眼睛遮上，眯个小指缝之类的，是吧？来，小时候习得的一些经验哈，南拳妈妈小时候。 小时候，常常望着窗外的天空，幻想长大以后能实现从前做过的美梦。长大后，发现世界真的不同。不知该要往哪走，还是停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我无力再逃脱，眼看着时间流走，想回到小时候。 I wanna stay, oh stay away. 但是也是浓烈的周杰伦的味道， 嗯， 在里面啊，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继续再回忆，可能是小时候。 也可能是长大以后这些吓人被吓的回忆啊。 没错，还有人自己吓自己的，比如说 A 一诺千金奇，他说开车蓝牙听手机音乐，沉浸时突然手机来电被惊一下。听友们，你们有同感吗？自己吓自己， 开的声音也太大了。 对，或者有时候就是突然我们到直播间，戴上耳机要播歌的时候，啪一下那个声音出来， 炸出来， 太炸了。 以及最吓人的，其实还是反过来的。就播着播着突然声音断了一下， 那更可怕， 哪怕零点几秒我们的心里都是咯噔一下、 而且常常往往就是你看把脉我这个心跳已经超速了， 所有人都是这样的。 是的， 不知道是对我们心里的摧残还是一种锻炼啊。 对对对， 就是不是这个职业反而以后不容易得心脏病啊。 或者更严重。 是刚才我们既然听到了周杰伦在当中的一些味道，然后这边我们继续也是把周杰伦走起来，然后在所有他的歌曲当中、其实我一时半会儿想不到太多的这种以恐怖吓人，但是回到那个叫范特西那一张专辑当中、确实有一首他的情景设定也跟比如说黄老板、或者有些时候后街男孩的一些音乐，他的 MV 以及通过有一些旋律给你营造出来一点点小小的魔幻恐怖的氛围，但没有那么吓人了。来听到的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飘着蝙蝠， 威廉古堡， 银质茶壶， 是不是 威廉古堡？对。 眼睛的开下凌空珠，转球有泪雨。 这首歌其实营造恐怖氛围的点，一方面当然是它的歌词、 嗯、 然后另外就是它这管风琴。 嗯， 管风琴在出现的时候，一般来说画面感都会给你带来一个非常空幽寂静但是很宽广的大教堂之类的、 嗯嗯嗯嗯、 在里面弹上这样的声音产生了一些回荡，好像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都是很多电影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刻板印象。 但是呢，他主歌出现怎么停留的，这个一下就把我们拉到现实当中，说哎，这首歌好熟好熟，是哪首歌来着？十几年没有听了。 三分钟， 对， 在太空中停留， 好想听斗牛。 没错，我也是先听了这一张专辑， 嗯， 然后就中间这一段以后，我觉得这为什么 采用了自己？ 我女朋友看我打球，我在古堡里打什么？ 你会觉得乱入， 对，很莫名。 嗯、 然后在之后就回到他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同名专辑，突然听到说嘿，可以， 一切都有答案、啊。 没错，但是这样的采。你觉得说旋律上特别的匹配，但是歌词上极其乱入，就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听歌确实听的就是一种心情节奏，也是一种不一样的韵律啊。 嗯哼， 好，今天我们也聊一聊经常打断各位心律的事情，就是不吓唬你的那一下、 哎、你看昨天好像我们说到壁虎了，今天红果就说了小时候就被同事拿壁虎吓唬过，当时都给吓哭了、 哦、我都受不了。 我好像没有被拿着壁虎吓到过， 我见过有好多人都是拿着自己就仗着不太害怕虫子，然后就拿过来吓你、 啊、 壁虎虫子我觉得这是一码事儿。你好比说这边同学说、啊、这边有人说上学的时候被毛毛虫跟老鼠吓过， 哦，老鼠，我天， 对， 嗯， 然后就那种拿过来他还满脸笑意的，你看 哦，对，他不怕， 对 对， 最怕的是你把手伸出来， 但有时候会觉得就很恶心。 没错， 对、 啊、前两天的时候，就现在北京生态环境好像就相较之前又好了一点、 嗯、 我们小时候就经常会见到壁虎，现在又回来了、 嗯、 那天朋友开着车，然后 啪在你车玻璃 窗上给我发了一个视频，车内侧 哇、 啊、自己的 A 柱上啪了一个，太可怕了。 如果他能亲眼再见证到壁虎断我的全过程，我觉得真的很棒，因为我真的没见过，我们只见到过半截尾巴， 嗯，真的，这都是这样的，对，所以不害怕的人可能直接拿下来了，是吧？开始进行观察。来，匿名的安慰，来自王心凌。 在掉眼泪，很努力的体会这个世界不完美，这旅途多少胜利与败退，领悟现实的吊诡。心在乱流中学飞，有时候很累。但我听见别气馁，是谁站在远处守护我，无声但是可贵。这孤单太完美，匿名的安慰，不知道替我祝福的人他是谁。梦境别粉碎，因为和未来的约会叫我往前追。这孤单太完美，包容不完美，像一颗钻石裹着脆弱的心扉。我对自己说，伤心之后另一次机会，我会全心的奉陪。体会这个世界不完美，这旅途多少胜利与败退，领悟现实的吊诡。心在乱流中学飞，有时候很累，但我听见别气馁，是谁站在远处守护我，无声但是可贵。包容不完。 己说伤心之后你自己会谢谢这孤单的美。 小时候这种情境下都没有什么太多匿名的安慰哈， 对，有安慰都算好的了。这一箱王维一边放这个歌一边在给我看，哎，黄鼠狼什么，你看挺可爱，你看给你看黄鼠狼。小闪 Barry 就说了，说超市回家路上看到一只黄鼠狼，毛色真不错，挺可爱。 是 你和王维可以有共同语言， 这可能就是我们确实不害怕。 是 对这种小动物 还搜出来给我看，你看那个可爱的萌萌哒， 对，那个小圆眼睛。 但是我们不行，我们看到黄鼠狼觉得我 对每个人都分，但是你真拿一个壁虎照我眼前，就属于就咱俩都得跳起来那种。 行， 都受不 了，找到你软肋了。 没事别抓啊。来，接下来的一首其实有点像这个歌谣、然后小民歌。前段时间看过电视剧之后，在很多人心中也是留下了一点小小的恐惧感。你猜哪首？ 哎呀，到了你小白船。 对，这是一首朝鲜族的民歌了。 你这个梗埋得好，我跟你说。 是不是、 啊、真的我被吓到了。 哎，今天先不爬山了。 船上有个桂花树， 十万字的专注，你用了四个月，这四个月和之后无数的四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你用了8分钟，这8分钟和之后无数的8分钟一起，为你收获了爱情。 亲爱的，见字如面，从上一封信到现在，已经过了。 阅读一条20字的信息，你用了3秒钟，这3秒钟和之前无数的3秒钟一样普通，却足以毁掉所有。驾驶一辆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的汽车，低头看手机3秒钟，相当于闭眼驾驶了50米。专心驾驶，不看手机，别让3秒钟和50米决定你人生的长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来自天堂的魔鬼，就很多时候自己的爸爸妈妈在身边的时候，小时候对于他们的信任，感觉他们像天使一样，对，然后突然就会露出突然吓唬你一下魔鬼的一面， 变脸了是不是？ 左边天使，右边魔鬼的感觉。 就比如说冰冰有理就说了，他小时候不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哈，妈妈就吓唬说不把米饭吃干净就会长麻子，还问是不是暴露年龄了。后来想想，好像是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的事情。 哎，代代都会这样的， 有这样的说法、啊。 每个人小时候都会被这种印象深刻的吓唬， 对， 吃瓜子儿，吃西瓜不吐籽儿，肚子里会长发芽 啊，对 对, 对， 是不是？ 是的， 全都是一样的。 这边还看到红果说，同事啊，这边看到红果说过了哈，还有8216说被不文明遛狗吓过，好大的两条狗不拴绳，以至于有段时间出门遛弯都拿一棍子。 嘿，我自己拴绳遛狗啊，这是一定的。因为我们家狗，先不说别的文不文明，我们家狗不拴着，再见了，撒手没，典型的撒 手。是 。 你说你追过几条街，追过几个 block， 就是那个 多少回了？ 对， 新年立 flag 就是明年能不能不再追狗？哎，开玩笑。我就算养狗的人，我出门见到那些不拴绳的大型犬，其实心里都会哆嗦。 你也会？ 但对，一定都会。 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我们家狗很可爱，不需要。有一次就是和两条狗就是正面而过，擦肩而过，像会车一样，我看到我就直往边上窜。然后你知道那个狗主人怎么说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装什么装？他会觉得说，我的狗不很可爱，不会咬人，你怕什么呀？ 自私 啊，你很矫情。 对，就是光以为说，就是自己的认知就要涵盖所有人的认知。我不害怕，所有人都不应该害怕。 当然， 人家对我好，你也应该觉得狗是对你好的。这真的是啊，这种人就应该吓唬他，是不是？然后刚才不是说，哎，一起爬山去啊，对不对？你看香山的红叶疯了，是不是？继续听到了一首歌。 拜拜了您嘞。 对 50 ways to say goodbye， 50种办法跟你说再见哈，来自于 Train， 一会儿我们再来聊一聊歌词里面有多少好玩有意思的地方。 My heart is paralyzed， My head was oversized， I'll take the high road like I should。If my friends ask where you are, I'm gonna say she went down in an airplane, flying, getting suntan, fell in a cement mix, a full of quicksand. Help me, help me, I'm no good at goodbye. She met a shark on the water, fell in love and caught her. I returned everything I ever bought her. Help me, help me, I'm all out of line and ways to say. 看他唱的情绪激烈，然后在里面其实都是很搞笑的一些场景。 哦，是吗？ 对， 我听这个伴奏的感觉好像是佐罗快要出来了，要逞枪出枪扶弱那种感觉。 这首歌给人有好多，刚才有人说有像什么猫，有的人最开始觉得像歌剧魅影，然后有的这个就觉得佐罗，其实他最强的是一种就是墨西哥风情，因为他你听到的所有的小号包括吉他，然后如果看 MV 里面更会出现就是以这些音色为代表的叫西班牙流浪乐队那种，很多电影里都是他们戴着那种典型的墨西哥帽，一大圆盘上面一大尖儿、 哦那个、 然后穿着那种就是跟斗牛士一样的衣服，出来以后基本上几人成群，一定有木箱吉他，一定有个小号，有些时候有个小提琴，然后这种就是流浪歌手，是墨西哥那边的一个传统。他们的几样配器出现的时候，你就觉得好了，这个中美洲或者拉丁美洲的 确实感觉就是列队完毕，然后我们可以欢快的开始斗舞了。 没错、然后在这首歌里面，他其实讲的一个情绪就是被女朋友甩了，但是又伤心又难过，心有不甘。朋友在问的时候，为了保证颜面。你没法说我被甩了，然后就编了一些谎话。 我甩了 他跳舞的时候、就人就没了。他这个动物园逛街被狮子 站不住脚的这种， 就是说的很夸张，让人一听就是假的，但是在掩盖自己内心的一些小伤痛。蛮有趣的，对 MV 各位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一个摇滚乐队的主唱，本来尤其是听他们之前什么 Drops of Jupiter 之类的，你觉得很严肃甚至抒情的一个乐队，结果主唱你这首歌看着怎么看怎么都像摩登家庭里边的， 其实是个谐星 Phil Dunphy 啊。 OK， 很多摇滚歌手其实都会展现出来让你觉得很可爱的一面哈。这边我们要听到的萧敬腾，阿飞的小蝴蝶。 看不见。混沌的世界，一路就向下坠，发现突然间触碰你指尖，还有机会能够感觉爱一个人的纯粹。你是我的小蝴蝶，我是你的小从此我不再撒野，我说我的小蝴蝶，我可以为你改变，只要你愿意给我，绝不会食言，不浪费你的爱，你的美。在你的窗沿，再一点时间、我要把你刺在我的心弦，陪我直到永远，纪念每一天，守护每一夜，无怨无悔奉献我仅有的一切。你是我的小蝴蝶，我是你的小阿飞，你停在我的肩，依偎在我耳边，从此我不再撒野。我说我的小蝴蝶，我可以为你改变，只要你愿意，绝 生可能被男生吓唬到，你可能对他有一点小好感。 哈、 有这样的，就是男生就有些时候有点坏坏的，对，有一种小阿飞的感觉。然后跟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就会没事吓唬人家一下哈、 有些男生是这样的，迷之自信，要不然就觉得我吓唬你一下你会喜欢我，要不然就会觉得说我把你皮筋扯了你会喜欢我 啊， 对吧？ 好多这种 不是普世的， 对 对， 我就原来见过一个同桌的男生、我突然把他给忘了， 咋了？ 然后他就经常对前面的女生， 嗯， 然后就是拿当时的0.5的铅笔 戳， 然后就轻轻戳啊，也不使劲，轻轻戳人家， 就像打招呼似的哈，你回来看我一眼，对， 但人家皮筋儿。到最后就变成了说给人表演，说就拍拍转过来、然后就表演说你见过吃铅笔芯的吗？自己什么事都干过啊， 好天真的男孩。哎，你知道我刚才看我们的听天 FM 正午新闻聊天室，有看到哥大爷的留言，就觉得、哇，男人至死是少年。他就说吓唬别人必须有的，虽然叫哥大爷可能年龄不是很小了，但他记得肯定是小时候的事情。 对， 我觉得男人一旦很成熟的时候是不会做这些事情的。 你看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是纯是就让别人的这种难过来取悦自己，这个一定是不合适的。 当然， 对，但是有些时候也是出于我们实在是没招没招的了。 哎，我就想逗逗你，你看看我吧。 对，没招没招是一种办法，然后另外就是像前程说的，就是我就觉得很可爱， 对， 我也不会说真的让你一下陷入多么深刻的恐怖跟恐惧啊， 是 都会有这种小可爱的。所以就有些时候这种心里边残留的那些小童心，我们是把它美化了才说小童心哈，就其实也是出于一种爱。所以很多时候小时候被吓得像个小朋友，长大了也可能爱得像个小朋友哈。这首歌曲来自于庄心妍，爱得像个小朋友。 最初的一小口温柔，在胃里融化的无忧，一块块一口口一点点吃透，有没有什么能长久，有没有什么能保留，无限期无理由无条件拥有。最后的一小杯红酒，那很久却开不了口，不舍得不愿意不想要放手，总是会从最初渴求发展到最后变迁就，还有谁还记得还说过不丢，谁还不曾爱得像个小朋友，执着的抱在怀里不撒手，以为撒娇卖萌哭闹放大招就能得到宠你的笑，谁还不曾爱得像个小朋友，笨拙的不知道怎样才好，以为拿自己喜欢的去讨好就能得到爱的抱抱抱抱。小杯红酒，那很久却开不了口，不舍得不愿意不想要放手，总是会从最初渴求发展到最后变迁就，还有谁还记得还说过不丢，谁还不曾爱得像个小朋友，执着的以为撒娇卖萌哭闹放大招就能得到宠你的笑，谁还不曾爱得像个小朋友，笨拙的不知道怎样才好，以为拿自己喜欢的去讨好 这是一个他们说很像矜持的声音，但其实是庄心妍、 嗯、 有朋友说哎呀这个唱不火的歌手来了，但其实他有很多的歌大家还是比较耳熟能详的，什么走着走着就散了这类的。 这样的一首歌其实它有两个版本，对，然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稍显的沉稳一点的，然后甚至带了一点小沉重哈、啊嗯。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快板，那个听起来以后心情就会更愉悦、 嗯、 啊。我觉得他可能也是自己要尝试一下，很少有歌手真的发一首歌发两个版本，快跟慢，然后这样一个全新的快板了之后，可能也是觉得之前可能给大家带来的忧伤有一点过多了哈、 嗯、 所以今天我们在回忆可能吓被吓或者吓唬别人的时候，我们也把这种可能更忧伤的情绪我们会收敛一些，对，然后跟大家也是分享其实在当中回味起来有些时候有点意思，甚至就一聊说嘿你小时候都被那么吓过， 对， 好比说 好比 说什么叫花子拍小孩，我们这边拍花子， 有两边好像看到两条留言都在说这个，一个说的是好像是小时候孩子不是经常被这个家长吓唬大的嘛，就说你不好好吃饭、 嗯、 然后拍花子给拍走了， 对 啊、 你不跟着家长这个在马路上就跟紧了 啊、 嗯、你小心啊，一会儿你自己就被拍花子拍走了，见到爸妈了， 是有还有术语叫花子拍小孩全国统一， 全部都有啊，总之就是吓唬小孩让他更听话， 嗯， 然后这个提到那个短视频平台上面，就是 对 现在有好多人假装接电话， 嗯， 不是就是对不起，怎么说呢，就是他假装跟屏幕之前的人是有互动跟交流的， 嗯， 然后那种情景感现在设计的可有趣了， 哦， 家长说你看这个短视频上面的这一个叔叔啊、 嗯、 如果你不听话他就要把你接走了，就这么吓唬小孩、 哦、 然后这边家长会假装打电话过去，然后那边制作好的一个视频就是突然听到电话响， 还这样 爬起来接电话， 还这样 对着屏幕说啊收到好我现在就接， 主要是那小孩也惊了、哦、你知道吧，你只是单单打电话你打呀你打呀我走了你走吧， 对， 小孩不吃这一套， 真的 做戏得做全了，现在是这个意思吗？ 我们不鼓励好不好，我们不 当然不鼓励， 我们只说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嗯、哈， 是是是， 哎开玩笑，回有些时候回忆一下过去这些事情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点好笑，甚至就觉得一点都不可怕了、嗯、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你不觉得可怕了，人家还觉得害怕了、 嗯、 这首歌小时候觉得挺恐怖的，现在也不觉得可怕哈、嗯。当时也是设定在了一个古堡当中的情境， Everybody 来自于后街男孩，当时几个人的变装我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可以回顾一下 Everybody Go

着梦的船桨，听到请回答，为了什么还没抵达？难过时候就骑上飞马，驰骋云端，将悲伤遗忘，做回从前那快乐小孩，以为世界只有爱。前世冰娃娃陪着你打遍天下，当时是荒谬的无力交加，要记得你并不孤单，你也一样还天真吗？荒诞的还相信痛花，才能经得起现实的疯狂。谁能解开通往幸福密码？失了园中迷航，没有灯塔，在这梦的船桨，听到请回答，为了什么还没？时候就骑上飞马，驰骋云端，将悲伤遗忘，做回从前那快乐小孩，以为世界只有爱。 刘家呼吁要温柔对待小朋友们， 但是这边好像有些朋友哈，对自己的同学就没有就比较狠了。我看到 Y 的留言，他说大概高一的时候晚自习突然停电了，大家正在不明所以的时候又来电了，哎，突然发现讲台正中出现了一个素描用的骷髅头，三秒钟后就哇惊叫声响彻了教学楼，然后啊是他，他藏在教室门后准备吓唬同学，不料推门进来的是德语处主任，是众小孩就说哈哈多损呢、啊！ 哎呦，这个、是， 但是这个学校为什么 蛮有趣的？ 班级里还放了这个素描，素描不是画一些鸡蛋啊、圆柱体啊？就 那一个，你想一个这样的一个骷髅头上，它坑坑洼洼比较多，就其实也是、 阴暗什么的， 对，很好的这种阴影的基本描写，然后包括对于人体的比例嘛， 嗯。 然后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因为学校也有美术特长班，好多 啊。 美术特长班，特长班当时在我们教学楼还是最顶层，因为顶层可以打天窗， 哦， 他们教室很奇特，全是大玻璃天窗，然后灯光线自然洒下来，然后你每一幅画可能都会涉及到光影的区别，很有趣， 有意思。 他们那儿就是奇奇怪怪的各种都有，从雕塑、 骷髅头也有， 人体的，对，骷髅、水果、果篮， 对。 你去那儿跟淘宝一样，进了跳蚤市场了。 但可惜你也带不走哈。这边歪说，我是厦大的，厦门大学毕业的。那你来说说，从小到大别人怎么吓唬你的？ 对， 在我们听听 FM 真我希望聊天室哈。 你是厦大，那我是电大的，是不是？ 我是北大的。 哎，来这边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来自于有长靖，叫做《昨日清空》。 忽然一瞬间长大，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我们那各自要去哪，问题好傻，谁又能回答？想念从不说话， 记得再见多喧哗，陪我看大雨落下，潮湿的心滴滴答答，带着温柔又想起你呀。长大就要走散啊，你现在在哪里，隔我多远距离，是否勇敢飞行，有没有人爱你，每当我想起你，世界突然安静，你也一样吗？青春有你出席，不是为了让你缺席，好像沿着回忆 笑话曾经讲说有一群动物坐船，然后说谁讲个笑话，最后一个反应过来的时候说，哎，可惜刚才那个人已经下水了，被踢下去了，就是反应很慢。我刚刚突然想到那个德育处主任那个样子，我觉得其实挺确实挺损的，好可爱哦。他其实明明知道一切的发生，但他就是不说，然后在外面看着，最后差点给我们那个歪一个处分。 就这适合拍成一个小短剧， 是 不是啊？ 对， 就这种属于很多事儿都是让我们就是有好多人的不同的侧面，然后就越回味越觉得说这事儿还挺好笑的。 是 啊， 对。但是歪确实啊，他说从小被吓大的，他经常也吓唬别人，就说漆黑的晚上用手电筒顶着下巴盒往上照，突然跳到人面前，那效果太刺激了。 还是多损呢啊！ 对，没少干这事儿。 而且就是说实话，干这种事儿的话，会给对方留下一些阴影的。 是的。 喜欢了这么多女生啊，可能就终于碰到一个对你有兴趣的了，对吧？ 用错了方法 了，然后这个嘿嘿，想到这个脸以后都是那一个话。 我跟你说，以后一定要开个恋爱课、恋爱大师课、恋爱班，就很多人真的会用错方法，他以为这样很可爱，给你留下的深刻的印象是那个印象，就是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 对，咱之前七夕的时候不是就是早晚间也是做了这个吗？对，类似的，然后继续可以持续做下去，各种纠错， 是是是是， 每个人把自己的想好想法贡献出来，发现全。 全都是画上了叉叉。 对，我的想法和别人都不太一样。 这题我不会。 但这边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很多人都会哈，这边季星就说了，他说吓人的 MV 啊，首推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对， 万圣节的时候把我这个 MV 特意发给我那个特别怕鬼的哥们儿哈，他觉得很开心很得意。 这一个 Thriller 当时如果对他心理造成如此的，你哪年发的？我们在当年小时候在看的时候，那会儿所有的特效，然后包括可能氛围烘托还没有到位，对，然后就看了以后觉得这拍的特别的好，特别瘆人。 是， 长大了再看觉得还好吧啊，所以你这个哥们儿是不是有一点太神经衰弱了？不过也不妨我们回去第一次看到被吓到的那一个瞬间哈， 没错， 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Of blood. to terrorize your neighborhood. And whosoever shall be found without the soul for getting down must stand and face the hounds of hell and rot inside a corpse's shell. Stenches in the air, the funk of 40,000 years, and grisly ghouls from every tomb are closing in to seal your doom. And though you fight to stay alive, your body starts to shiver, for no mere mortal can resist the evil of the thriller. 就那个独白还挺深哦， 最后这一下是最吓人的， 就是 当时觉得他已经要结束了，然后突然、 所以他冲着就是要去吓唬别人拍的这个 MV 吧。 对， 然后关键里面这个啊、哦、我很能理解、但是他有那个 对往回吸的那个声儿、 我觉得老外他们唱以前很多的听欧美乐坛的歌就很喜欢啊呜啊呜，但、好像就他一个， 那可能就是唱的时候打嗝了嘛， 打全程都在打嗝，是不是 这个时候更需要吓唬一下，当时发现说哎，中国有一个妙招就是吓唬一下就好， 对对对对，是 于是咱写首歌叫虽 发现在他那儿不顶用哈。但这边我看到失重小孩之前就说了，说之前和朋友去乐器店然后打了个哈欠，他故意敲锣特别大声，然后我就被吓到了，然后那个哈欠就再也打不出来了， 哈欠打不痛快是最难受的一件事， 很难受，对， 就跟打喷嚏憋了半天没了， 对，打出来的话呢就还容易传染，打哈欠， 对，我原来有遇到过朋友、他小时候就听说说打嗝的时候然后需要吓一下就好、 是的， 哥们儿没有融会贯通， 然后 他就把打哈欠跟打嗝给弄反了上学那会儿真的是就但凡有同学在那儿、他就过去啪拍人一下太讨厌了，后来说为什么呀，老师训他、妈妈说了别人打哈欠的时候就要拍一下吓唬一下， 我说错了还是你记错 了，打嗝啊，打嗝乖， 每当你聚散烦恼时候在原地打圈，倒不如抛开重来，装笑脸，为了生活奔波憔悴，大家都有苦难言，反倒将你和我包围，有错绕在你我周围，不如就一起干杯，心情不美丽一定会就坦然面对， Don't be afraid，喝一口勇气 Because of you、谁没难得糊涂一回，每当你聚散烦恼时候在原地打圈，大不了就玩茅台，每当你聚散烦恼时候在原地打圈，干一杯，好朋友我们相依偎，谁有空闲看时间，烦恼时我们举起杯，男子汉就有硬脊椎，把诺言全都实现，就一起面对，每当你 听到 Masca 的声音都会觉得很放松 欢快， 对，好像已经到了海岛来度假， 对，就这个感觉， 小雷鬼的感觉啊。 是是是，然后我觉得生活当中真实的吓唬别人真的是不可取哈，但有些我觉得百试不爽，就比如说爸爸妈妈们有时候不把自己的身体健康放在心上、这个时候就可以适当的去吓唬他们一下，比如说宝姐就说了哈，前些日子运动过度膝盖疼，是韧带拉伤，然后闺女就吓唬我说去看看吧啊，别耽误了啊，也许会截肢， 这事儿真的是就反过来嘛， 嗯， 你看小时候是我们的认知没有达到，做一些可能就不太对的或者 是 自己会受伤的事情，爸妈用吓唬的方式指我们， 嗯， 长大了以后我们通过自己的一些对于可能这个健康的认知， 嗯， 逐渐积累增加了这样的知识之后，老人可能这方面会差一点， 嗯， 怎么办， 吓唬 吓唬他， 对， 但这都是一种满满的爱意哈。 是 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宽，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心美好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之尽瘁，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换一生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难为，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宽，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你好久后你常常也背后，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之尽瘁，才不会让你替我 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各位来宾，上榜一级保护动物的是穿山甲。 穿山甲

Logos 的小鬼王林凯带来的一首 Raining。 嗯， 第一次听说小鬼这个名字的时候觉得哦呵呵，这个名字 有特点。 对，然后想到小时候其实有很多这种说本来他的设定可能有一点小小的吓唬人， 嗯， 然后但是实际上挺可爱的。好比说小时候看的动画片就是小鬼 Casper，加斯帕还是叫什么、然后当时先提到这样的一个小动画角色的时候，大家第一反应都会觉得有点小恐怖。 其实不是， 甚至对，最开始的时候他给你营造也是想准备吓唬你一下，然后后来一看、哎，还是蛮可爱的哈。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我们那个洛帆一琛说的对。其实你看我们今天音乐节奏这么欢快，我们说的不是真的让你受到大惊吓的事情，而是小小的你整蛊别人或者别人整蛊你的事儿哈。 嗯， 但这边我看到季星的留言，怎么给他安排放在哪一类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说起截肢哈，有一次我正在上班，当时的女友打电话过来，接通以后呢，他就开始哭，我赶紧问怎么了，他说发现一手指有一截肢红肿的比较严重，然后就去学校旁边的医院看了看，结果那医生说啊，你这个冻疮啊很严重哈，弄不好要截掉手指，巴拉巴拉巴拉，给他当场就吓哭了啊。然后我听说，然后说医生忽悠你呢哈，过来找我，然后在公司楼下药店给他买了几个冻疮膏，几块钱解决。 哎，这种话就这个故事真的得从多方面来去理解。 饱读诗书，私人诊所， 对， 他比医生 不太可信。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男友力 max， 哎，让女朋友觉得哇好温暖。 这种情况下肯定首先从心理上跟真正的身体上是两个层次的。 对， 你给他这种自信说没事儿，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儿，这肯定在心理上安抚他是最重要的。再之后冷静下来真正去处理的时候，首先医生肯定是还是更靠谱一些的。 所以我们就当个真事儿听吧。 对，说了半天好没当真事儿听。就那么着吧啊， 就当个故事、 哎。但是甭管提醒各位哈、你再怎么听着谁吓唬或者心里发慌的时候，找医生， 对， 这永远是最专业、最靠谱的哈。 嗯， 来这边要听到一首歌，来自阿四跟郭采洁的合作《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上一秒我在台北看烟火，下一秒你在上海的摩希朵，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上一秒我在柏林落大雨，下一秒你在蒙古天气晴，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假正经， 灵魂莫测捕风捉影，有几个陪我等雨停， 能得真心情， 天高海阔我的原名谁倾听？ 岁月为我打冷江沙，而你被留下，牡丹深切流成片花，你却没时差。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呀、 岁月带我轻雨交加，而你被腐化，我的心十分乱复杂，你却能解码。先奔跑，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表，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 几个陪我数星星， 冷得傻兮兮， 深藏不露一颗真心，谁懂你？ 岁月为我打浪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 全都像恶心，就像 音。 我听到这个我与你同在，我突然想到一个笑话。 什么？ 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对面宿舍一个女孩，她们宿舍可喜欢凑到一块看那个鬼片，你知道吗？然后有一次她吓得不行，有女孩，然后就给男朋友发微信发短信，那个时候她说，哎呀我好害怕呀，男生回来了短信是，别害怕，我与你同在。女生说，我更怕了。 绝了， 对不对？挺逗。 在当下真的太瘆人了。 是啊， 我体会过那种宿舍的同学特别爱看恐怖片。 嗯哼， 我是对于恐怖片不太行。 对，我也不行， 日韩的那种。 嗯， 然后就正恐怖的时候，我就在你身边啊。你在哪儿？ 是不是很恐怖？ 太吓人了。 我这边我看到那个时光雕刻还说，我没有吓唬过别人，但我被别人吓唬过。我老公走路无声，我一转头他就已经在我面前了，当场就吓我一跳。 真的， 我遇到过这样的人，我们单位就有这样的人，一个很著名的主持人 啊。 你知道谁吗？ 不知道。 论论。 哦，论论一直是这样的。 而且关键是他个子还高。 对， 可是他从来走路无声，他每次出现在我面前就是瞬间出现。 论论，在我跟论论是一个高中的。 哦，对， 同一级的。在楼道里边大家上课，比如说旁边走个人，有的学生就咔咔咔咔过去。论论他当时的班在我的斜对面， 嗯哼， 然后他就是飘着过去的。 哎，论论从小就这样是吗？ 一直都是这样的，就是前面有两个人，另外一个我们的朋友在那儿走，然后紧接着就人走过去了一位，结果后边还有一个人，就 啊，对对对对，就感觉没有重量这个人， 心气儿飘飘。 我说你为什么总是走路没有声音？ 对， 他微微一笑不说话，嗯， 对。 所以我想说，可能是他，因为他不胖，还是因为。走路的姿势， 走路的姿势，有些脚底的结构，我曾经试过走的时候，就是不出声的话，第一鞋底得软哈， 啊，对， 然后第二就是你脚跟着地，然后 慢慢 滚，滚到脚掌，就慢慢滚到脚掌， 就是他是这样的一个走路习惯， 现在就好，然后不像整只脚啪啪往地上砸， 但是那样会不会很累啊？ 我也不知道，整天让他过来聊聊， 对对对对， 把鞋给我脱，开玩笑啊，就是确实是，然后有些人他可能也是不太注意，说身边人是不是出现了， 嗯， 那可能就聚精会神在干另外一件什么事儿啊。都会让人觉得很害怕啊！提到恐怖片，我是属于提到恐怖片真的是胆小鬼那个类型的。 我也是， 不接受， 我也不接受。 对， 小时候别人跟我说你多看几部就行了，我多看几部我更怕了。我 多看几部，我一个月快睡不着了。 咖啡，低调的感觉，偏爱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多于朋友的暧昧，寂寞。这杯要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轻轻皱眉，叫我胆小鬼。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哎，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呀，我有点胆怯。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 的这杯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静静皱眉，叫我半宿不归，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爱我有点胆怯， 梁咏琪的胆小鬼， 嗯， 听起来很可爱的一首歌曲。 是， 我们也看到了朋友们很多可爱的留言。 对，季星就说了，说我走路也没有什么动静，有一次被院里的邻居奶奶就批评过哈，说你这样容易吓着别人，以后走路就比较注意了，就踩出声是吧。 邻居奶奶都已经开始批评你了，证明你在院里吓唬的人不少， 证明邻居奶奶被你吓过。 对，而且你那声，你选的站位可能不太对， 嗯， 啊，就好像球场上的我们所谓的防守位置啊， 嗯， 你老卡人身后 是 吧，这谁受了。你这边洛文医生就说，我从来不在别人背后站着， 对， 我也不知道人家在忙什么， 嗯， 边上一杵跟电线杆似的吓人还不礼貌， 嗯， 谁闲着没事老实，人家在那忙着呢，往人背后一站就等人回头 那 一刻 不会， 一般都是路过，啊， 或者紧张站到别人面前， 对对对对， 嗯，搞点动静出来哈。 对，就如果你经常被人说，嗯，哎，你老站我旁边吓着我了， 嗯， 可能确实你是战术站位有问题啊， 嗯， 自己要找一找问题。 对，我还记得我爸以前他年轻的时候去看山，嗯，你知道吗？然后他的好多的好哥们就故意说吓唬他， 嗯， 然后穿的一身白色的衣服，还弄很长的袖子， 哦， 然后在对面的山上舞动，大半夜 怎么唱戏了？开始那边， 你想想那个画面，雪白的一身衣服在那舞动，我爸一看门一关继续睡觉，说你逗我呢。对， 倒是蛮有趣的哈， 嗯， 哎，大家可能都会有过这种顽皮跟调皮的过程， 太顽皮了。 对，来继续听到一首歌，来自于张韶涵，叫做《 送给我爸》。 怕，对， 我不怕， 送给那些背后站人的。 每一个人都在挣扎，每一个人都有想去的地方，有时候天使不回答。也许只是因为心还不够渴望，我擦干泪水，再一次出发。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明明知道城市容易受伤，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要奔向我心底的远方，亲手拥抱最美好的时光。路上难免也会迷失方向，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拥有梦的人，世界多么疯狂都不害怕。我不害怕，想在你面前放光，这都遗忘，一定有幸福在我的前方。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明明知道城市容易受伤，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要奔向我心里的远方，亲手拥抱最美好的时光。路上难免也会迷失方向，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拥有梦的人，世界多么疯狂都不害怕。 一闪一闪星星亮了，一闪一闪给我希望，不知不觉我热泪盈眶。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明明知道城市容易受伤，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要奔向我心里的远方。 哎，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不害怕》。 嗯，我们说有时候是别人整蛊整蛊你，然后让你害怕，还有时候它其实是个很甜蜜的设计。它最重要的是它要营造一个很恐怖的氛围。前两天《你是我的荣耀》不是收官了吗？然后两个主演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他们就整蛊两个主演，说拿一个空箱子上面掏空，然后说你们俩把手伸进去，同时哎摸摸里面有什么东西。 嗯， 两个人就觉得很害怕，但好在有伙伴嘛，所以就伸进去了，摸了半天没有，因为这个空箱子前面是镂空的，就是电视机前的我们，或是屏幕前的我们，就里面什么都没有。两个人很害怕，哆嗦，到最后说：“哦，我知道里面是什么了，是对方的手。” 哎， 其实是个很甜蜜的设计，但是呢，他弄了一个很吓人的那个框架。 这个游戏不多少年都看不厌啊， 是 真的是对。当年在甭管是快乐大本营还是其他地方 TVB 的 出现的时候，对、 嗯， 然后你就发现让他们去摸什么的时候， 嗯， 他们最吓人的那一刻就是碰见会动的东西， 或者说毛茸茸的、 毛茸茸的、 湿漉漉的， 对 对， 俩人的手在一块是又热乎的，带热乎气儿有生命的。可能手上再带点毛茸茸还会动，那一瞬间绝了，简直哈、 嗯！ 好，今天跟各位聊了这么多，我们也回忆一下过去哈。 对， 我们不提倡就没事吓唬人家， 当然 洛凡一晨今天也提到了，说就万一人家可能就是神经衰弱或者怎么样， 是胆子小的 吓出事儿来、啊、 没错没错没错。 包括对于小朋友也是、嗯、我们理解说家长有些时候也是迫于心切想要纠正他的一些错误、 嗯、 但始终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慢慢引导。 我们想想看有没有别的方式哈。 对对 对, 对。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关于2021年中秋节放假安排的通知。 对。 9月19号星期日到21号星期二放假调休，共三天。9月18号星期六正常上班。 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大家的工作跟生活，节日期间呢也要注意安全。重要的是减少人员聚集，要加强个人防护哈。最近我们也一直在跟大家来分享如何正确佩戴口罩，一定要记得哈。来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预祝大家能够 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当然这还是有一段时间，最近工作先好好做好哈，心别飘了。来，我们继续听到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许巍《曾经的你》。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 明天跟各位再见了， 拜 拜 拜 拜。 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疗伤。滴滴滴滴滴滴滴等待。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